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固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又要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美味了哈、啊。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北京的一个老字号， 老字号了、啊。 对，北京在饮食文化方面是荟萃百家，兼收并蓄八方风味，名菜众多，风格独特啊，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很多具有文化和饮食双重价值的老字号。 嗯 啊，咱们很多北京的朋友，这个出去吃饭， 嗯 啊，下馆子。认准老字号啊， 对， 如果说想买点熟食，那更是要认准老字号啊。 老字号代表着什么呢？我觉得啊，老字号第一啊，代表着就是那个口味。 对， 人家传承了几十年、上百年这个传承的历史当中，代表的就是老百姓喜欢大家的口味， 嗯、是 对吧？ 就是说、啊、咱们。形容一个老字号的食品的这个味道哈、啊， 做得好， 对，咱不用就是形容它是咸鲜啊、 嗯、 还是什么味儿啊、嗯、就说它的这个牌子 对、 味蕾上就有记忆了。 哎，首先做得好，第二呢，老字号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诚信，对吧？在这里边说是什么，您比如说去老字号买个香肠买个肉肠的时候，里边加的时候是肉就是肉啊，淀粉含量多少比例人都给您标的清清楚楚的， 对， 叫明码标价，一分钱一分货， 是、 啊、不蒙人。还有我觉得一个老字号能活到现在，活这么多年，必须代表着它还是一个非常高的性价比， 是 对吧？ 没错。 所以今天咱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大红门，也就是经常咱们说那个二商集团下面那大红门。 哦， 大红门的什么好吃的？ 哎， 红烧狮子头。 是的啊，大肉丸子、 大肉丸子， 实实在在的大狮子头。 哎，大红门啊，是咱们二商集团的一老字号了。你像二商集团下面有哪些老字号呢？你说什么王致和呀、岳盛斋呀啊等等啊，这都是在二商旗下的，包括咱们说这个大红门这个品牌。而大红门一直是做什么呢？就是给咱首都老百姓供应优质肉、放心肉啊，您吃的排骨呀、五花啊。那时候咱们说了，北京城的老百姓过年包顿饺子，包顿饺子买点肉，买的都是什么的？二商集团的大红门的肉，您这吃着那就是踏实，那就是放心。所以一说，哎，我今天去大红门买点肉去，我记得我妈我爸小时候那就说起来之后，那我自己都咧着嘴笑啊，晚上就等着炖红烧肉吃的，都是这种感受。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老字号大红门的红烧狮子头。 哎， 说说这北京的红烧狮子头啊，这个跟大家说，这可太有讲究了。 是吗？ 您知道美食家张大千先生，其实他也是著名的画家了、但是呢他也非常喜欢美食。他曾经给自己的夫人传授过说做这个红烧狮子头的这么一个心得。 哦， 他叫怎么说的呢？七分瘦三分肥，切细粗展，哎，也叫细切粗展，大小要如米粒一般，不能剁得太细，让肉质之间保持这些缝隙，这样才能含有汁水。您听听，七分的瘦肉， 嗯， 三分的肥肉， 这原料就得讲究了， 细细的切，粗粗的斩， 对， 大小要像米粒儿一样， 不能剁得太细，哎，让肉之间保持着这个缝隙，才能含有汁水水分，这是美食家的行话。 刀工也严格。 咱们经常说狮子头和这个普通咱们说的北京人原来咱们说四季丸子、南煎丸子有什么区别？这里边的核心的区别在于啊，丸子是什么？是肉馅儿打出来的。 哎， 我们拿肉馅儿搅肉机啊，搅和搅和搅肉馅儿。有人在里边呢，再抓点一个抓一大馒头进去，您呢拿这丸子呢就可以跟这个肉馅和在一起，上了劲儿啊，调好味儿，然后一炸一蒸就可以。而狮子头讲究的是什么呢？是切出来的。 哦， 打出来的肉馅儿它是有劲儿的。它是有一股那种啊啊咬的这种弹性的， 是 咱们说那个牛丸吃什么，外面买那个丸子，水焯了之后，或者看电影那爆浆撒酿牛丸，那个就是打出来的肉上劲儿，它是一种 有糊状的那种感觉， 对，它是一种比较 Q 啊比较弹的那种口感。狮子头是什么呢？狮子头是不要打的那个上劲儿的过程，它是一点一点把这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或者是三分肥七分瘦的这样的肉呢，给你切出来的像米粒儿大小，米粒儿大小的小肉丁，哎，或者小肉碎，把这样的小肉碎再给你经过调味儿，老师傅的调味 儿， 调完之后抓抓抓，不要过分的打，之后揉成了一个球形的丸子。所以呢，这样咱们叫也可以叫丸子哈，球形这个丸子，这个大丸子也它是同时当然下锅里稍稍的油锅里一过，让它定型，然后再经过传统的一个卤制的方法。狮子头的这种口感，拿舌头一抿，它就又化成那个小米粒的肉味儿。而因为它是米粒的肉渣而不是肉泥，所以它带的那个肉香味是特别足的。这才是我们吃狮子头的不同的口感。狮子头呢，南方有这种清汤的，就是拿这个吊的老鸡老鸭汤直接里边煮这个白汤的肉丸子啊，咱们说这肉狮子头啊。当然咱北方人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红汤，咱们喜欢吃这个酱油的红烧的酱香味。 是， 今天呢是把大红门食品啊，是把南方的狮子头的技术配合上咱北方人喜欢的酱香红烧的口感，已经做成的大狮子头，这才是讲究的。说咱们说家里打个丸子做个丸子馅儿，家里都能做，但是家里真要做个狮子头可能就费点劲了。 没错， 连斩带切的，您说这个就有点难了。那么怎么办呢？今天咱们让大家也尝一尝这狮子头南菜北做带出来的不同的这个口感。 是的，而且呢，关键的说不只是这么一道好菜，关键的是这是一个名菜，就不是菜名本身就够有名的了，关键是它的原料，它来源也有名，这个能让大家放心的，就是因为它本来大红门前身就是大红门肉联厂， 人就是做肉的，肉得放心呀，对吧？ 是的。 你要说到今天这个狮子头里边肉从哪儿来，哎，味儿从哪儿调，这又有讲究了哈。你看啊，今天咱们吃这狮子头的肉，哪儿的肉？首先跟大家说，大红门自己的新鲜放心猪肉。用哪儿的呢？用延庆山区的啊，咱们北京延庆山区的大红门自有的养殖基地散养溜达猪，肉质是鲜嫩的，然后肥瘦相间的，经过排酸之后直接给您做，所以呢它是鲜猪肉做的。您要知道鲜猪肉是一个价，冻猪肉是一个价，冻三年的猪肉又是一个价，所以今天咱们用这个成本高的鲜猪肉给您做，做出来这个狮子头啊，那个肉味儿、肉香味儿才足呢。经过排酸之后，然后直接给大家肥瘦相间的，保证现在这切好。其实老的狮子头呢，五分肥五分瘦。那个时候呢，大家因为缺油水，现在人注重健康，我们呢就调成了七分瘦三分肥。 对， 这样调出来之后呢，更符合现代人健康的这种的理念。哎，可是呢，您得有点那肥肉丁，没有点那个小肥肉啊，它出不来那个润的那种口感。 是， 所以这个狮子头先给您这个肉馅做完之后，然后怎么办呢？咱不用绞肉机哈，咱们直接切好之后呢，选香料高汤打到肉馅里给大家卤制。什么叫高汤呢？老鸡啊还有猪筒骨掉出来的肉汤，煮完之后得拿鸡胸肉和猪肉臊子扫汤，扫到最后像开水白菜的那种清汤顶汤，拿这种汤打到肉馅当中。因为纯是猪肉切的粒的馅呢，如果你直接做的话，它会过于口感的过于死，对吧？它没有那种松弹的口感，所以打这肉馅当中都要加一点老汤高汤进去，然后在这个时候再在里面调味道。这个味道调味的方法我这儿就不过多说了，您自己一尝就知道，那调的是很讲究的，连腌制再弄高汤，然后稍微过油锅得定一下形，外边稍微有定一下形之后，有蒸有炸，炸完之后关键的就是在老汤当中再继续卤 卤， 慢慢慢慢煮，煮完之后呢，讲究这狮子头还有什么呢？个儿大， 是 个儿越大， 嗯， 哎，显得呢越红火。 是， 哎，咱们说中国人讲究一个叫团圆，咱们特别喜欢圆形，人团圆，月团圆嘛，对吧？啊，过年这个正月十五也好，八月十五也好啊，吃月饼、吃元宵，咱们都是要吃这个团团圆圆的，有这么一好彩头。 没错， 所以狮子头呢，就是一个大圆的，做的越大，工艺水平要求越高越难。嗯、而今儿咱们这狮子头大红门，表现师傅的手艺，做的是多大的呢？四两一个。 哎呦， 一包就是一个大狮子头，嗯、小半斤呢、啊，你想想。 这个量有点忒足啊， 这不是一个人能吃完的啊，这是一道菜。回家之后呢，您把这狮子头啊，其实可以不拆包，上火上一蒸，哎，隔带着真空包装一蒸，蒸热乎了您捡完了也行。或者家里呢有那种砂锅炖菜那个，哎，砂锅啊，小奶锅，这一狮子头基本够一小奶锅就满了。 对呀、 啊，里边您兑点这个汤啊，兑点汤汁，或者不兑汤汁也行啊，您稍微呢调一点，放个白菜啊，放个菠菜。啊，放个冬瓜，把这个狮头往里一怼，然后跟着一开火一煮。您愿意调点汤味儿，再调点味儿，不要味儿，狮头这味儿也很好了。直接煮完之后，中间一切四或者一切八段，这可就是真真正正的上桌一道大菜啊！ 没错，啊，如果说您要是宴请宾客的话， 嗯， 您可以按例来上啊、嗯，那这可是高档饭店的讲究了。 对， 哎，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大红门红烧狮子头啊，给您呢整个带来的是九袋，每袋呢、嗯、都是刚才说了四两的一个狮子头。 是的， 啊、这是足斤足两 啊。 平时这九袋加起来得卖315块钱啊， 对， 这是市场的我们统计的售价。 嗯， 对，那。我们今天的北广售价、啊、给您打到一个199元、 嗯、 您就可以带走啊、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平均每一个啊这四两的狮子头20块钱出头， 20块钱一个， 对、嗯、是的， 嗯， 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 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这狮子头确实是很有讲究，就是咱们说可以自己做， 嗯 啊，但是你说。这光肉就有四两了， 说实话真的哈、啊、这个大肉球一样的这个东西、 嗯、 啊，这个吃着特过瘾。 对， 我曾经试过，它跟那个传统的丸子的口感真是不一样。 嗯， 它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可是呢在嘴里当中，因为是一个肉一个肉，它有颗粒感， 对， 你还有咬劲儿，很香的。它特别适合怎么吃呢？拿那狮子头我回家呀，就放那个，我不直接上火蒸哈、啊、我直接拿我那个小砂锅啊、 嗯、 炖一下，炖狮子头之后呢，里边呢就稍微倒一点生抽，然后这个鲜酱油，然后放点白菜一炖，炖完之后呢，整个菜是特别香的。我拿它拌米饭， 哎， 我跟您说啊，真的好吃。您的汤收的少一点，稍微勾点芡呢，就直接拌米饭特好吃。宽汤了之后有白菜有丸子，直接您泡到米饭当中也很好吃、 嗯、 特别过瘾。然后你想，狮子头那个肉粒已经蘸了饱满的这种汤汁，还有高汤的鲜香的汤汁在里边，然后呢和米饭那个粒儿大小差不多那个肉粒混在一起，一勺下去，别拿筷子吃，一勺蒯下去，一半是狮子头，一半是大米粒儿，都是那种颗颗分明的颗粒感，在嘴里咔咔的咀嚼混在一起。还有一点我觉得要跟大家再着重说一点，为什么选老字号，选二商集团大红门？我们平时不愿意买熟食，道理是什么？怕熟食当中有防腐剂， 对， 对吧？今天大红门的这个啊，给大家带来这狮子头，人家是真的舍得下成本，热灌装技术，一点防腐剂没加。 嗯， 您这吃起来，家里您放着冰箱里冷藏，您很放心的可以吃。所以呢，对大人小孩来说，这是健康的好东西。 没错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大红门红烧狮子头。 嗯 啊，200克每袋，就是每袋里面就是一个大狮子头， 对， 四两足量的， 足量大狮子头啊， 给您带来9袋。 嗯， 平时的售价呢，300多块钱哈。啊，

记得我。